总不将我记起，而每到失落才又回首倾诉痛悲。愿见你重新轻轻打开心扉，又向美丽的天空远飞。接受你任性不羁，继续去做你自己。Hold on, dream on， 每次当恋火告吹，有一个人能随时陪着你流泪。 相对相聚。